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两位都是有年头的，但是这不没有有年，沙老师还很年轻，沙老师很年轻，是吧？但是反正咱们都见证一部分历史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最近有好消息了，对吧？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日子，一个二个连三个陆续有来，对吧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咱建了，对吧？这个奥运会咱办了，对吧？世博会咱开成肉博会了。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世界杯2026年将在中国举行。 没有，你准备申办，准备申办，谁说将在？ 我们中国人要干的事儿，那当然势在必得了，那还用说吗？ 未必多少年？ 2026年，还有16年。最近不有人聊吗？问那个韦迪嘛，韦迪据说参观了这个南非世界杯之后回来大受感悟，说我们一定要办世界杯，说这玩意儿太好了。然后呢，但是人家说呢，说这个中国足球你配吗？对吧？你办世界杯。然后韦迪他看咱们足协的领导人说了一句这样掷地有声的话，如果说16年后中国足球还没有大的变化的话，我们全都是废物了。 预言的好， 哎， 又获得恶毒恶公 子。预言的 不过我听说南非的排名跟咱们那个国足差不多前后啊，全世界。 但他占一个便宜，就是说他是非洲从来没办过。另外，他当年申报的时候，他那个曼德拉去得到很大的同情分。 啊， 曼德拉去以后得到很大的同情分。那么这次呢，当然我们也多了一个理由，因为南非世界杯最成功的就是乌乌祖拉嘛。那乌乌祖拉是中国生产的嘛？ 对， 哎，所以他们，而且呢，据说世界上有很多记者哈，这次待遇不好嘛。你知道这个世界杯办的，我举个小例子，开幕式韦迪是被堵车在公路上， 哦，被堵在公路上， 整个开幕式都没看到，派去大部分球赛都是在旅馆看的，看电视，还没搞清呢，还没我们看得清楚。 咱们这儿堵车比他们差， 咱们这儿全体都应该堵在外边。 不，到时候还是这个单眼皮双眼皮嘛，还是单眼皮双眼皮。 什么意思？ 不是， 我是以为你说办的不好是饭菜不好，那咱们这头一份，咱们肯定饭菜好。 我这句话没讲完，说是国际上有记者指出，因为奥运会待遇很好。所以他们建议将来是那个奥林匹克跟世界杯永久在中国办， 都吃 有这样的建议，有这样的建议。 但是 龙虾伺候。 你刚才讲的这个确实，他这个南非世界杯，但是我们台啊有人现场去看，就发现啊，你想世界杯要有一天在中国举行，这开幕式张艺谋那时候多大岁数了？这还能整这？但是人家说呀，真跟中国弄的不一样。他们在现场看的人呢，那就是个自由散漫。但是我们台的那个人啊，有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人家放松而快乐，好像也不是准备花这多少钱，要挣个什么大面子，人家就是这样，就是一里哇啦的，对吧？就这么人民群众散散漫漫的快乐一下，一个 party 就哎。这也是一种世界杯的， 他的观众才300多万，这当然已经算历史上很高的一个记录，而且调查出来统计出来的，因为收视率很关键，收视率牵扯到转播费嘛， 嗯， 结果这次统计出来收视率最高的是中国， 多久？ 中国没进去，收视率最高的是中国， 最高的徐老师讲就是西班牙对德国那， 不，德国跟阿根廷， 德国阿根廷， 德国阿根廷， 哎，5500万，那是我看的生平看的第一场足球世界杯， 德阿呀， 对，我以前不看的足球，我是看网球的多年， 嗯， 但是被国人感染，连我80岁的母亲都半夜起来看呢，我觉得我试试看吧，结果第一场，哎，我觉得真是挺好看， 中国这次 我以后可能就要看， 你会看，嗯， 对， 中国这次的世界杯热潮呢，还加了一个新的因素，就是网络。还有微博， 嗯， 这真的是变成一个跟我们不相关的全民狂欢。这一个月里边，污染也忘了，美景爆炸也忘了，洪水人死掉多少人？这根本主旋律就是世界杯了。 我跟你说，这个玩意儿还 中宣部开，这个每年都办吧，这边 没错。你弄这个东西啊，还真的是就是国际政治都转移注意力。 对， 当时正在开那个多少国峰会 了。对， 多少国峰会，那的元首啊，你知道吗？ 还得坐下来看球， 人际关系润滑油啊。咱俩有什么矛盾？哎，昨天你们那队怎么怎么样？我们这队怎么？咱这合约签了算了。就是，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，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咱们要申办这足球的世界杯的，我的开始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，因为太虽然我不是足球迷，但是我也知道咱们国家足球太不行了，所以我的反应就是只有有几种可能，一种是真的咱们这么好面子一个民族，非得要主办一个我们的一个弱项，那怎么回事？是丢脸丢到是 最弱项，我们都能主办， 这说明我们的国际地位高。不过讲现 实，我说的就是啊，就这是其中一种，就是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就是真是超越这种输赢的小家子气的心理了，我们是一个大国，我们哪怕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就能办好，把这办得好看。 对， 而且再加上呢，我觉得要是真的打实际的算盘的话哈，如果这个办世界杯是赚的，基本上因为据说大多数是赚的。 哎，咱们来看， 那咱们就值得。 这大家必须通过数字来了解。2010世界杯给南非的 GDP 带来了0.4个增长点。哎，这比赛的时候南非还老说亏，说什么国际足联抢了他们的那个资源。 大部分钱去了国际足联。 对，1998年法国世界杯，法国 GDP 是一年内增长 4%。韩日世界杯呢，韩国直接收益高达40亿美元，为 GDP 贡献了0.74%。德国世界杯呢，德国是47亿美元， GDP 增长0.2%。咱看北京奥运啊，北京奥运总投入公开的奖是3000亿人民币，收益呢，奥组委直接的收入是213.63亿元，这些你看包括电视转播权就是将近9亿美元，合作伙伴计划2.86亿美元，门票收入1.4亿美元，就说这玩意儿看来是不是真能赚钱呢？ 南非这次赚的不多，而且呢，他接下来南非那些球场啊，维护都是很大问题。那些小城市啊，根本没俱乐部进去踢球。但中国不愁，中国人口多啊。你看人家奥运会以后都有一个萧条期，你到每个城市参观奥运会前场馆，都是非常冷清，要很多钱。中国你看水立方啊、鸟巢啊，热火的， 变成热， 每个人进去花100块，里面晃一下，这个钱就很多了。 我听说中国这个南非呢，他也有本地人在那争论是值是不值，也有一些讨论涉及到，比如说你在哪个区修这个新的足球场，比如说穷人区有的就抱怨说的，怎么不修在我们这儿？我们这个穷人孩子就没地儿踢足球。这其实是一个可以造福于以后普及这个足球运动的一个问题。 中国肯定有好处，除了你们讲全民狂欢转移势力，还有而且我们走向世界的理想再一次实现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以外，中国会有两个实际的好处。第一个好处就是说， 不用熬夜了。 中国的小学、中学的足球场是非常少的。 对， 借了这个动力哈，如果全国能够真的盖，比方1000个、2000个学校级的足球场。功德无量，中国的注册的足球运动员才2000。 太 真是，德国的性工作者注册有4-5万。 你怎么能这么比？ 你这哪儿跟哪儿？ 但是游街呢？ 但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，中国队终于有保障，再一次进世界杯。 哎，我跟你讲，他要办， 这没机会， 主办就能进， 对， 自动进 ，而且呢， 就指着这个， 也给了中国一个压力或者说是动力。 对， 当然不指望你拿打进决赛了，对吧？但是你总得有点起色，不是也得个随败优， 像韩国一样打进前4名，那就全国狂欢。 我跟你讲，中国的事儿有时候你还真是说 难说， 领导说一句要把足球搞上去， 一定要把足球搞上去。 我跟你讲啊，就是前两天我跟一个官员吃饭，这官员啊，还你说他就说啊，他跟他的上级也是闲聊聊，都看世界杯嘛，闲聊。他说书记，我现言就要把足球搞上去。我他说我跟领导提了3点建议，搞上去提了3点建议。他说关键一条就是党管足球，他说举国体制，党管足球。然后呢，就是说你这个俱乐部该怎么玩，你们还怎么玩，跟你们没关系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全举国体制的这种足球，这家伙 支部建在门将上。 你还别说，我不觉得他这个完全是玩笑， 我觉得有点靠谱。为什么？你看那个金牌国家，以前奥运会就他那个东德原来就特强，就是国家办嘛。结果一变。不行了，东德不太行了，苏联也是吧，一下分裂成了以后，他这各国的金牌他不能凑一块了，至少他这就弱了，中国金牌第一。 但是呢，你不知道中国队要是跟巴西队冠亚军决赛，咱们该给谁加油呢？ 为什么？当然给中国，为什么要给巴西队呢？ 你对足球不热爱，所以你一看就，你再说下去就只看了两场球。 徐老师有点歧视啊，徐老师有点歧视，锵锵三人行， 足球这个东西真是。 你刚才还讲到咱这个中国盛世连连啊，这个就老办大事儿， 不是有一个什么西方的学者还说过吗？说一个国家正在崛起为大国的主要标志就是办奥运会、办世博会。 对， 这个办世博会，你还刚才讲到日本，他们说日本那些世博会啊，是这个参展人数啊是记录、创纪录，因为日本你别看人口不多，他的国民呐、啊，他都是那种 爱国积极性、 爱国积极性啊，那家伙都去看，要创造这个记录，但是。你那么弄你也赛不过咱人多对吧，咱这个肉博会啊，你瞧这个截至7月18号世博园区已经接待游客2900余万人次，然后连续16天单日游客人数超过40万，创下了单日参观游客超过55万的记录。你知道徐老师你打成上海来，而且咱们仨里边只有徐老师真的是去看了对吧、我有一个问题对你们上海人，也不是对上海人嘛，都是中国人去看。排队排9个小时，为什么要排？我不能理解。 对，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， 是吗？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。 为什么？这是 我也有同样。但是仔细观察了一下排队的队伍，我自己也参加排队。这次的这个世博会呢，我们先讲大背景哈。据说是我们跟世博会的世界上的这个主办机构啊，有过一个协定，就是说要超过7000万。如果不超过7000万，我们这个门票的钱呐、是要赔的。不过当然现在看来超过7000万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因为票已经卖出去6000万 了。赶集这事儿咱最擅长。 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了赶超这个记录，使得看世博会呢变成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。我首先先讲，很多展馆是非常值得看的。可是你这次发现一个注意的现象，你问周围的朋友，就是你周围的圈子，比方你在座两位，比方说做了一年节目的梁文道，或者你在北京问一般的知识分子有没有看过世博，大部分人都说没看过，为什么呢？ 畏难情绪， 就是因为一听说要排几个小时，很多人觉得你就天堂我都排几个小时，都受不了。但是恰恰在这点上，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新，哎呦，这个世博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，但我先讲一点正面的东西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 真的，我一会儿告诉你们什么是负面的东西。 负面的东西不许讲 啊，负面不能讲。好，那我就单讲正面的东西。 可以讲。 正面的东西什么？中国的社会哈、现在被金钱跟官阶哈、分的其实非常阶级化的。或简单的说，一个局长跟他的门房，除了在进出办公室的情况下，他们是不会分享社会资源的。或者说一个公司的经理跟这个公司里边的煮饭的厨师，他们除了在吃饭帮他做饭以外，他们出去坐不同的车，住不同的房子，看不同的电影，出不同的国，坐不同的飞机等等等等。可是就是在这个排队的时候他们必须一样。这次走后门特别难，因为每一个馆都是外国人在管，理论上有点像管领馆区这样。他不理他，你要来走 VIP 哈，就得部长或者市里边的证明。你明白，所以走后门变得非常之难。因此呢，中层干部一般的富人就不愿意来排这个队了。而排队的大部分的江浙农民，他们有耐心啊，他们拿个小板凳，拿一个扇子。我今天排队，我就发现就是中等的，就是局长啊这一类的干部、排在里面郁闷的，因为他发现他跟他的厨师排在一起，一点特权都没有，你也靠钱也没有用，你后门也走不进。后门有，我不说后门有 VIP 通道，但 VIP 通道他要部长级以上，那我只能是某个饭店的餐饮部部长，这没有。你知道这个很多人在抱怨，很多人抱怨，但我反而看到了一个好的东西，就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全民的享受。你比方说到迪士尼来， 对， 你就会看到不分社会阶层的人全部排在一起。 反正到这儿了，我的美国同事去看那美国馆，他是有后门的。 他美国同事，你走美国馆、 他也不是什么部级干部以上。 这徐老师讲的，我是在最近我还挺窝心这个事儿。我就过去经济学家毛于士先生说呀，说中国社会是个特权社会，我还没怎么就没太弄明白。但是最近我就也感觉啊，且不说那些当官的啊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咱抛出来可以探讨，我不太懂啊。你比如说在有些个这个交通要道啊，我会看到呢有这个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专用通道，反正香港没这玩意儿。后来呢就是说我在大陆有时候会见到这专用通道，我就有点不太能理解。好比哎，我再说一件事儿，徐老师就是开那个双牌车的，可以从香港开到深圳的这个双牌车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我说我也想弄一车牌，有人给我出这种主意，你当政协委员，你想办法当一政协委员，政协委员就可以办一个双牌车， 哎，当然我这水平也没人让我当，我所以我就小人之心，我就觉得这个，当然说美国的这个参议员听说也是受到一定礼遇的，对吧？但是说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享有的这个特别的这个通道，这个到底是他们有那么紧急繁忙的大于人民平等的公务吗？甚至我当时因为他们不让我当政协委员，所以我恨起来，我就想啊，如果我真当了，哎，我敢不敢干一件大人物干的事儿？就是说我尽管不能帮老百姓干什么事儿，但至少我先声明，我放弃我这个政协委员的私人特权。哎，这是不是个好榜样？ 你爱挤就挤吧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世博会那些外国馆呢，他又生出一个道理，他就是说老人可以优待，孕妇可以优待，他不从官阶上哈，他就说老人。结果呢，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了。这个中国馆的那个清明上河图很出名吧？我跑进去以后发现三辆那个推的这个车啊，那个残疾人坐的车，都空在那里。我心想，怎么这个车都空在那里呢？我就观察了一下，结果发现第四辆进来了，就推了一个老人车进来了。一进来以后，这个老人呢，一看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光彩啊，马上激动地站起来了，健步如飞，健步如飞了， 人心启动的 啊，健步如飞了。后来我去打听这个现象，他们说老人是出租的。咱中国的智慧， 什么叫出租了就是 老人呐、啊，年纪很大，就满90岁的老人，你推着他进去，就有两个其他的人可以跟他一起进去。咱们的智慧啊，就是这样。 敌后武功队的路子，敌后武功队的路子。 就所以这个规矩再怎么变化，这个民间的这个智慧，我再讲稍稍有点负面，这都是当局告诉我的现象。所有管理能被拿的东西。都会被拿走，任何东西都需要固定，某管不慎鹅卵石没有固定就被人结果有一位人拿鹅卵石，管理人员跑过去跟他说，哎，这个不能拿的哇，一身精病啊，他说那个管理的人说， 用上海话说的吗？ 我不一定去的，我跟你讲，全国各地都有，上海人都不敢去的。 不是，我们那么一大堆鹅卵石还得带， 他拿进那个包里， 还得带， 然后那个管理的人说，他说我知道不能再说下去，再说下去我就要走得很远了。 哎呀，所以我说呀、啊，其实我非常喜欢我们的祖国的人民，很精彩，很精彩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当时做世界杯的时候，我是知道一个太热了，这个排队，然后有一小伙子就拿着个矿泉水往身上这个啪一泼，其他几个安保人员把他摁倒在地，你这是要自焚呢？ 嗨，我还以为环保人士。 然后他们在绿草地上休息吧，要占地方。结果他们的方法也是挺奇特，脱下鞋子放在四个脚上，把袜子连起来。 为什么 有圈起来？这块地方是我做的。 哎呦，这是气味留痕迹，动物的那个是吧？ 撒一圈尿， 抢地方。这当然这就是过度现象，因为这个本来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说法，外事场合，是跟外国人打交道。可是现在全民开放，你只要花钱，这个不分级别，所以进来这些是难免。还有最典型说明中国人的世界观跟世界的热潮，就是这个护照。你知道世博进去啊，可以买一本叫世博护照。印得很像一般的护照，然后到每个馆呢，理论上你都可以盖一个。那么有出现了什么现象呢？就有的人进来呢，什么都不盖，就要盖那个。那么排队就排得很长，然后人家外国人盖的速度不够快嘛，他就上去扳着他的手盖，说你太慢了。 说他不看管就盖一张就走， 对，就盖一张。然后呢，余下来出现一个新闻呢，就有一个人呢进去带了500本护照。他到了一个馆，比如法国馆，他就500本护照。我们开始还设想说他可能是家里乡亲哈，村镇上大家来不了，盖500本让大家回去过过干瘾哈。后来才知道不是，原来护照盖了多少个章就可以卖钱的。 是为这个 收藏价值， 就兑现了。你假如能盖到10个章、20个章，你要是现在有本护照，把100多个馆全盖遍，那好几万块钱呢。哎，所以有很多人就在这个在里面就到处 倒腾的。 但是这个外这个也不光中国人，外国人也自由散漫。不是世界杯期间还出过那么一事儿吗？就全世界直播的那个丹麦的美人鱼，上面有人跳水呢。俩一男一女在那池子里耍呀耍呀，大家一说肯定是中国人，结果后来说不是。是丹麦管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 是吧？ 啊，说白天工作一天太辛苦了，晚上他们男女是洗洗水。 这两个是丹麦人啊？ 我不知道，反正说是他们那儿工作人员。 全球直播，全球直播。 对对，你说那中国人爱占小便宜，我想其实咱们那个奥运会的时候，就说咱们这志愿者特别踊跃，特别多。后来我发现有好多都是因为你当志愿者，有好多免费的免费 T 恤衫，除了就是一天也不是有10块钱还是20块钱。其实这些人你说吧，现在真的10块钱20块钱也不值得那个为这个去弄一天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就有这种惯性，就是说我就是弄一 T 恤衫，弄一个什么帽子，你知道吗？就那种遮阳帽，然后什么，就大家都特别踊跃去干这件事儿。 主要还是志愿者的一腔热情啊，怎么哪能说就 为了个帽子？但是也演出很多有趣的文化，比方说法国馆提供的法国大餐，3000块一位，全部订完。日本的馆那个日本餐哈，是说日本皇家的5000块也全部订完。他们每个馆都有个自己日的，你这多吸引人！意大利馆的意大利日什么？菲尔格摩的皮鞋帮你定做。 哦，定做皮鞋， 就是你那天你能够挤到意大利馆的话，帮你定做这个菲尔格摩，就最所有意大利馆的工作人员全穿趴的，穿趴的这个样子都不大像。 全过来抽一条走得了。不是，就我还是没解答我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一个人能等8个小时、9个小时？ 赶时髦，你现在要能进沙特馆，就是你的光荣。就很多人觉得你去了以后，那一个是中国馆，你非得去；另外什么馆最热门呢？沙特馆最热门了，所以8个小时拼啊！ 对，出来可以吹一口就行了。 另外还有价值观不同，你觉得不值，很多人觉得值。但很多。